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I'm David. 欢迎同学们参加今天的去配音课堂。那么首先呢，是我们的课堂展示环节。上周我们的这个功夫熊猫的第11个精彩片段，大家下来练习了没有？掌握好了没有？咱们今天课堂一开始就邀请出同学们进行精彩的 showtime 表演，好不好啊？ All right. 好，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位登场的同学。哎，今天的特色是我们要照顾一些新朋友，所以如果你是首次登上我们 PK 台的展示台，那今天要好好表现一下了。 Hot chief, I'm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ve got no clouds, no band, no venom.Even mental head those. They eat.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e noodles. 这是我们的 Hannah 同学哈 ，Hannah 同学。 Hannah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哦，欧洲范儿啊。我们看这句话，这整个录音下来，我们点评一句啊，用这一句来带动所有句。How's she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那么这句话当中呢，首先我们说你在训练当中第一个不是讲英语，是要先听清楚，所以你在听的上面要多下一点功夫。那么你在听的时候呢，要保证里面这个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来，先把关键词读清楚，其他的可以放到第二位，好不好？现在你的关键词不够突出，还不够清楚，但你很努力。 语段的后部分不太流畅啊，比较打磕吧，看来是练得不太熟练，不熟练。然后我要指出一些具体的细节地方 ，claws、venom、mantis 这些词都发得不够好。 我觉得这个呢，之所以只点一句话呢，其实是希望这个同学多听，听的时候可以这么办，放一句，停一次，跟读一遍，然后在听的时候呢，注意不要说，听就是听。听完了再说，不要边说边听，否则你自己都干扰自己听不清楚。 是的，先听一遍，大脑里呢把这个语音语调啊进行一个马克，小小的 mark 一下，然后呢再跟着重复。 Right. 这是老师介绍给你的一个方式。好，第二位同学张叶斌。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There i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present. 好，谢谢。 这个朋友的录音还是挺有意思啊。他首先是字正腔圆的一种录音方式。字正腔圆是对的。那在英语当中的话呢，就像是这个周杰伦唱歌一样，他有时候吐字不清楚。可恰恰是这种感觉呢，让人感觉到，他很有特点。英语也是如此，英语有时候吐字也不能太清楚。那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想实现的话，就得要在呼吸和节奏上双重配合。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那这个过程当中 ，you are 这块就要不能说得太清楚。Concerned 这当然必须要吐清楚，对。 啊，您这个呢，主要是像在朗诵一个文段啊，就是没有到这个配音的这种高低起伏、抑扬顿挫，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哈。另外在发音方面呢，像那个 OR 音，我注意到就是您发的不太标准，比如说像 corner 啊、history 啊、mystery 啊、terry 这个 R 音 ，terry teacher 哈，这个 R 音要加强练习。好，包括双元音 saying 不是 saying。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那个 call，that is called， 那个 called， 音没有掌握好，读的是 call 啊，不是是 called。 对， 哎，这是一些细节。 是的， 接下来是蕾蕾。 How is Shifu ever going to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Even Mantis has those.Thingie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e noodles. Quit? Don't quit. Noodles? Don't noodles.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除了它这个音效啊不尽如人意之外，其实我觉得语音面貌还挺好的。 嗯，是，嗯，对，语音面貌很好，这表达非常棒。我的建议是，就是你的情感现在还没有对位，你每句的情感要争取对位的时候呢，人家听起来的感觉就会更舒服。就像是女孩要有女孩的声音，嗯，这个男人要有男人的声音，然后老头要有老头的声音，这种感觉 啊，就是有角色感。 对，情感对位。 蕾蕾这个听上去基础还是不错的。 对， 基础不错， 掌控能力很强。 对，而且那些语句啊、字的细节还是很精听的。 对， 不错、啊，就是你这个音效如果再好一点就更好了。也提醒我们所有要参加去培训的同学， 屋子太空了， 看来呀，豪宅。 豪宅 没办法， 你可以去个仓库，我觉得啊，仓库效果一般都不错。 卫生间里录一下也可以吗？ 卫生间的东西多了还行，少了也不行。 要回音也不好。 是的， 好，要注意录音的质量啊，继续加油，来 ，Maggie。 How is Shifu ever going to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ie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Claws 也没有读对 ，claws, Mantis 也没有读清楚啊。另外那个 quit 不是 quit。Quit 嗯，是，对，但在一开头的时候呢，在录音当中的关键词的把握还没有找到感觉，关键词在句子当中如果抓得不清晰，相当于唱歌的音准出了问题，所以一定要把关键词说准。还是用第一句话做例子，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一定要把关键词控制住。 嗯，上周的文段里我们着重练习的是什么呀？就是如何把握关键词。所以我们也期待大家在今天的配音展示当中能够展现出你对关键词的驾驭了。 对，是的、 哎、而不是只是简单的朗诵一个句子或者是一个文段、 嗯、 是不是？ 没错。 下面一位是泡泡。 You'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There'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Tomorrow is the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a present. 你看，泡泡也是，你让他简单的读，就是基础的读出这个句子，你觉得很好， 嗯， 是吧？就简单的朗诵着日常的美文朗读是很好的，但是它像配音吗？ 嗯，就是说他本身的语言基本功应该是不错的。 是的。 啊，一听就是练过下过功夫的。然而呢，我们说这个英文的单词和连起来，就是说我们都有很多人是背单词背过来的，所以呢会在，当然不是这位泡泡先生啊，他我估计还不完全是，那些背单词学过英语的人他会这样，比如说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像这样的句子你这么连起来再快，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那再快你其实还就像照相一样，几个人照相的时候他会身体侧一点，让自己看整体好看一些，也就是说单词在句中会变形，你不可能都还原成原来的样子，因此正确的读法是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它是个整体，而不是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你要在语气、语音、语调上去雕刻你的句子， 嗯， 让它听上去 整体 真的是像一个对话，而不是只是一个平白的朗读。 嗯，对， 嗯，这些是对于基础好的同学啊，你们在发音上已经比别人前进的更多了。 是的， 啊，你们需要在语音、语调和语气上更上一层楼，这是对你们提出的要求。 嗯，嗯，要求挺高。 Yawn， 嗯， 来，这位同学啊。 Quit, don't quit. Noodles, don't noodles.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There'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好清晰哈，它读音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没有那种囫囵吞枣的地方， 没有，嗯，情感也非常到位哈。 好，然后说 带颤音的开始， 哎，有吗？ 有，开始带颤音的 哦， 嗯， 啊，那行，自己的处理不错哈，说几个点哈， 嗯， 不是 quit， 是 quit， 是一个 a 的音 quit。There 的 th 音没有掌握好啊 ，this there 这个 th 咬舌音没有掌握好， 嗯， 那变成了 there 了。call 还是那个 l 音也没有掌握好 ，call 啊是舌尖要顶到这个上颚上啊。我们的这个发音课上也专门讲过这个音的啊，所以这些细节要注意下来再练习。 对，是的， 嗯，其他就是语句是比较清楚的， 比较清楚啊，是上乘之作，嗯， 让老师听得很清楚， 嗯 啊，Sniper Lee， How has you ever gone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that fire. I've got no clouds, no wings, no venom. Even matings have those thing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Quit?Don't quit. Noodles, don't noodles.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还有点那大师的感觉啊， 嗯， 毕竟是男生嘛。 对， 好 ，David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节奏和呼吸，使得你的这个英语能变得更自然一些。就像我刚才举照片的例子一样，你的单词彼此之间是割裂的，要把它形成整体。 哎，有点那个。滴滴答答的感觉了哈，不太气息没有流畅， 嗯，对， 给人感觉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节奏没控制好嘛， 哎，节奏没有控制好，然后我们还听到了打磕巴的地方， 嗯， those things 一下就那个 th 没有转换过来，说明嘴皮子还没有练溜， 嗯，口腔肌肉需要训练。 对，你看 those things、 嗯， 一定要多练个好几百遍。 是的， 啊，这不能打磕吧。Clause, quit 这些词跟刚才一样哈，不能读成 quit， 这不是 quit 啊，是 quit、 嗯。 I've got 也要读清楚，不是 I've got， I've got。好了。接下来这位是 Carrie。 How's she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ve got no clouds, no wings, no venom. Even Martin said those thing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go back into making noodles. Quit, don't quit. Noodles, don't noodles.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前面轻快的部分还是挺活泼的感觉，配上去， 嗯，是的，注意辅音的发音啊， claws, wings, venom， 哎， 嗯， 那个 venom 嘛，它是那个 venom， 它是个 n 的音， 讷乐音，反正是个常见问题， 哎，它好像读成了 venom， 对， 是不是 很正常， 是讷乐了吧，哎，要注意哦， 之前遇到一个安徽的男孩说话的时候就是容易出这个问题啊， 对，您的这个您这个呢了音还是要， 嗯， 要注意的， 哎， 要注意一点啊，不要破坏整个句子的美感了， 嗯， 来，接下来是我们的 Warmer 哈，老同学了。 How's she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 mean, not like the five. 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Even mantis have those thingie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挺好的。Quit 还是要读清楚一点啊，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挺好，自然舒适。然而呢，我们说在整个节奏控制上来说，它是有快有慢的。 我们可以适当的在一些地方呢把语速降下来，在单句当中的语速呢要把关键词降下来，在整个段落当中呢要按角色来降它的语速。 哦，是说要降一点语速是吗？ 降一点语速，有些地方应该慢一点，这样会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哦，就是有快有慢，松紧有致。 嗯，是的意思。 下次注意调整。 Judy， How's chief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Even mantis have those thing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整体还是不错啊。 嗯， 整体可以的。I've got no， 要更清楚一些，太胡乱了。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大家在练这个电影剧本的时候啊，要最重意注意的就是什么呢？通过呼吸来带动整个句子，因为电影剧本当中不管长句短句，对呼吸都是有特殊的要求的。你应该是越读着觉得越舒服，自己都觉得特别舒服的时候，你别人听着一定是很舒服的。 嗯。 嗯， 最后有请出小白英子来压个咒。 How is the chief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at the five. 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Quit? Don't quit. Noodles? Don't noodles?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There'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好，谢谢。很好，很好，谢谢。 很好。That's the way to end it. 嗯，小白在自己的基础上他也有进步的。啊，之前提出的一些细节的问题他也有自己去纠正。 没错， 然后现在感觉呢就是比较顺畅， 嗯，相当的舒适听着。 哎，好，谢谢同学们今天带来的精彩表演。今天这节课呀，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些配音的一些技巧的学习。今天呢，我们要着重去训练低音如何处理啊，因为今天这个文段呢，有两派都登场了。一开始呢，是在茶岗监狱里的太郎，今天终于是越狱而出了。我们也是有史以来听到了他的声音，什么样的风格呢？ 嗯， 大家去体会一下， 好好体会，有意思。 虽然他只有两三句话。但是在第二部分呢，就有这个和平谷这边啊，师傅带着他的徒弟正在和阿宝进行新一轮的试验呢，试炼应该是哈，新一轮的试炼，还在给阿宝这个施加一些影响。 对， 就看他最后是去是留。一看那边反派都出场了，这边还没准备好呢。 是啊， 今天就是两个阵地，两班人马。好，我们一起来首先感受一下。 Can we run now? Yes. I'm glad Shifu sent you.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Morning, Master. Panda! Panda! Wake up! He's quit.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anda gone,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i! Good morning, Master. I thought I'd warm up a little. You're stuck. Stuck? Not what? Stuck? 大家听到了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场景和两种不同的风格。 嗯， 啊，第一部分呢也就三句话啊，我们来三四句话吧。 嗯， 我们来请老师解析一下啊，是个什么情景呢？ 好，我们看一下，这是这个当时太郎就是要逃出来了 ，Prison Break， 马上逃出来的时候 ，Zen 看到这一瞬间，他真的是害怕了。我们能走吗？所以他就说了第一句话 Can we run now? 我们现在能跑了吗？ 能跑，就是逃命去嘛。 是啊， 因为啊，在这个 Rhino 这个监狱狱卒的过度自信之下呢，太郎终于是破牢而出了。 是的， 这个时候 而且是机关都没挡住他。 所有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本来是这么一个 one way in one way out one thousand guards and one prisoner， 结果没发挥任何作用 啊。所以一开始啊，就是这个鸟报信的这个信使鸟啊，就特别恐惧的说了一声，我们现在能跑了吗？然后狱卒就说，对呀， yes， 能不能跑？ Rhino 也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了 啊，威风凛凛的已经不在了，现在就是只顾着逃命了。好，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一句。 Can we run now? Yes. 哇，好有戏剧感，怎么处理啊？ 好，我们看 Zen 是只鸭子，它的声音带一点自带沙哑，大家能理解吧？所以说话的时候呢，大家呢，我觉得啊，这句话首先恐惧绝对是要比什么都重要，比发音都重要。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可以试一下 Can we run now?啊，多一点鼻音，以鸭子的感觉呢，鼻音会重一点啊。Can we run now？ 啊，那么这第一句话呢 ，Can we run now？ 注意，那么能动用鼻音的地方有 can、run、now 这三个音是可以帮助你调动气息走鼻腔的。对，所以读的时候呢，把这三个音调动起来就可以。 大家尤其要注意，can、run、now， 对， 这三个音一定要读标准了。 极度的恐惧啊。 Can we run now？ 对， 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语速变快呀，声调变得更加颤抖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Can we run now？ 对。而且呢，这种恐惧发自内心向外的，由内而外的这种恐惧，来大家感受一下，一起练一练。Can we run now？ 然后表情也要跟上啊，你不能没有表情啊，你这儿特别开心。Can we run now？ 啊，那不对啊，对，要把你的表情带起来。 夺命逃，大家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 Can we run now？ 背后有怪兽追过来了。 Can we run now？ 已经现在是性命不保了。 Can we run now？ Yes。另外一个搭腔的就是说。对呀，跑吧，就是 yes。 但 Rhino 是一个身高将近两米的演员，他本身扮演犀牛也是对的，本身是黑人，长得也是五大三粗，他的 yes 声音比较粗，但是他已经是失去信心了， 已经吓傻了这个时候，因为只要太阳一出手，你们都不是对手， 没错， 留下一条活命都不错了。 所以第一个音呢，它是向上高的，然后呢颤抖，然后呢第二个音呢，他本身是黑人，所以他的声音是向下的，所以而他的声音也是颤抖，一个向上一个向下的音。 Yes 啊， 好，我们来再听一遍。 Can we run now? Yes。 这么大个头，这么害怕真是不容易啊。 记住，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啊。 接下来今天的重点就来了，在这一段当中，我们大家所有的人的音调都要降低。太郎说，I'm glad Shifu sent you， 我很高兴师父派你来了。 I was beginning think， 我一直在想着说 I'd be forgotten， 我以为你们把我都忘了呢。 Fly back there， 飞回去， and tell them， 告诉他们，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真正的神龙武士要回家了。在他的心里，他就是不二的人选，怎么能轮到别人呢？ Yeah, he's the one and the only. 他认为他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呢，人品有问题。所以 Master Shifu, Master 乌龟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这就是问题所在，在他内心看到了黑暗的一面，所以做事先做人呐。 雪豹太郎啊，是功夫大师我们的师父的养子和大弟子，从小就是被师父发现和收养的，小时候萌萌的很可爱，但是成年以后，由于乌龟真人拒绝授予他绝世秘籍神龙天书，让他走向了邪恶，最后被关押在这个茶岗大牢。你看他也没有反省，到现在还是想要越狱来重返旧地夺取神龙秘籍，所以他是一个反派人物。 Dragon Scroll。 好，我们来听听太郎的出场。 I'm glad Shifu sent you.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就是这一句，来再来听一下。 I'm glad Shifu sent you.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把鸟儿掐在手中了。 对，其实呢，经过了一场搏斗之后的话呢，太浪也很疲惫，他也是叹了一口气，总算出来了。啊，这也不是说不费力气干掉了几十头犀牛，然后从下面窜上来。所以呢，他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呼吸啊，其实有一点释放，并且其实带有一点点的那种疲惫感啊。所以大家在关键词上来讲呢，进行什么呀？音调处理。那我们看一下的关键词 ：glad， Shifu， send， think， forgotten， 这么几个词。那么我们在整句话在处理的时候，我们看清一下障碍啊，本句话有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啊 ？I'm glad Shifu sent you。停顿。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ve been forgotten。注意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停顿 ，I'd been forgotten， 最后结束。那么在这块有两处停顿，停顿要有的。其实这句话平时训练的时候特别容易把停顿做没了，应该保留停顿啊。那么这句话当中的节奏的地方呢，有没有难度呢？这句话的语调肯定全程降啊，因为一个邪恶的声音通常不会用声调啊，全程是降调。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哪些小的地方要处理。I'm glad Shifu sent you. Send you， 明显的连读。I'm glad D 失去爆破，这是前半句的特点。I'm glad Shifu sent you. Glad 也可以作为半失去爆破处理。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少了一个 to 啊，我开始想，我还以为 to 读成 ta。但是很微弱，被弱读了。I was begin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I'd 失去爆破 ，been forgotten, forgotten 失去爆破。 而且这个 forgotten 有一个喉音停顿 ，forgotten、就不用读成 forgotten。 对，是的。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 I'm glad Shifu sent you.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他最后这句话呀、好像是一口气把它拖过去的。 是的， 是那种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 forgotten。 对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 forgotten。 对，我们先可以从开始叹气开始。 I'm glad Shifu sent you.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 forgotten。 啊，用气来推动。我们练这句话的时候呢，要把什么呀？要把他的情感的感觉拿到手，因为邪恶的声音普遍采用低沉的声音来处理，而这种低沉的声音的话呢，需要你在呼吸的时候给足气，否则你吹出来的这种气息出不了声，声音就飘了。 所以这个低沉的声音，它其实就是那种压低了以后，压低了以后再用气来说话，就没有用声音，没有震动声带来说话， 所以气要足。 难点在后面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好吧，这里要捋顺了哈。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前面很连贯 I'm glad Shifu sent you 好，后面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对， 这里要念顺了。 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有一个同学啊，想把这个东西练出来，结果就去说，哎，这个声音效果怎么那么熟悉呢？哦，原来是烟酒嗓会有这个效果。哎，他就去抽烟了。 哎，不是， 哎，不建议这么做啊。但是呢，他抽完烟以后的声音效果确实出了一些。 嘿， 那我也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演员本身长得就像太郎，挺可怕的。 是的，我们已经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给大家贴了图片了。 对，瘆得慌。哎，而且估计他本身雪茄也少抽不了。 哦，但是前面这低是低，咱们后面还有高的呢。 嗯，是啊，所以我们这句话练的时候呢，慢慢来，大家跟我一起走一遍。 I'm glad Shifu sent you。 记住，从开头把基调定好，你就不能把这个音呢拉上去。注意气息要足啊，我们可以说你要吸四拍进去，得呼出八拍出来的感觉。 I'm glad。 I'm glad. 怎么办呢？就在你的原因部分把气推上去。She will send you. 下半句的时候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把这块中间拉一个小停顿。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I'd been forgotten. 然后再慢慢把它连起来。 嗯。 啊，来开始啊，来一遍。I'm glad she will send you.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哇，一口气要推这么久啊，再来听一遍。 I'm glad she will send you.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他完全就是只动了一下舌头。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你听，他嘴都懒得动，嘴皮都没动，就动了一下舌头。 其实他这个音效啊，是想，就是真的是跟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直接对上了。我们都知道老虎啊， 它是雪豹， 对，他们都属于猫科动物 啊、哦。是 猫科动物本身低鸣低吼的声音就是那种嗯，要那种感觉。 对， 所以他才用这个东西来去作为什么呀？一种表达方式是很正常的， 突出他的形象特色。 对你熊猫呢就是可爱，所以他声音就是那种感觉。鸭子就是那种。Can't be right now 啊，沙哑的感觉。 好，第二句是这么说的：说 fly back there， 飞回去告诉他们。来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听到了吗？他前面说的很快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飞回去告诉他们。接下来就慢慢的变慢了，有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或者是一种威胁的感觉。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嗯，对，是的。所以我们看关键词是 fly back, tell real dragon warrior coming home. 关键词呢是你气息发起的点，一定把这些词关注到位啊。 前面还稍微提高了一些音调的，加速了语气的，飞回去告诉他们。 嗯，那我们看这句话呢，这个需要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把声音呢抬起了一点，然后呢语速加快一点，但是仍然要注意停顿。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停顿，我能感觉到吧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四处停顿啊，这么三处停顿。所以当我们这几处停顿做到位的时候，再来一遍。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哎，就可以了。 嗯，他在那个 is coming home 那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最久。 嗯， 因为大家都想知道 real dragon warrior 怎么样了呢？ 是的， 要回来了。 对，那当我们做到这地步的时候，注意我们的节奏控制呢是 fly back there 失去爆破 there and tell them and 失去爆破 and tell them。注意舌位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没有其他的节奏的难点。 好，来听一遍。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前边还算正常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对， 后面一下又把声音压低了，特别特别低。 他整个声音是自带一种烟酒嗓的沙哑， 有点那种威胁。威胁的感觉， 所以我们平时跟人说话肯定不能这么说，这么说话太慎重了啊！我们来一遍，感受一下。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要把震动做足啊， 释放内心的小恶魔。大家要释放内心的小恶魔，你想想那种感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呢尽量训练的时候呢，这种感觉你要找到，其实这花点时间其实。我们可以把上句把第一句到这连起来，你感受到情感上三个变化。第一个是 Can we run now? Yes. I'm glad she will send you. I was big that they've been forgotten.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不容易。 B 别我们到今天到这儿过不去了哈，这个坎儿，别先到这三句过不去了， 就当玩啊，就当玩去练就可以了。 对，大家呀，你能把握几成是几成，你能弄出三十就三十，你能弄出五十就五十， 对， 好不好？就是让大家 have fun， 感受一下。 对，一会儿我们就轻飘飘了啊。 马上噔，和平谷的钟声响起了哈，这边这班人马又在干嘛呢？这班人马还在内斗，还在看到底谁是真正的哈。一出场这五个武士啊，不是功夫非凡吗？他们打招呼的方式啊，都像那个士兵一样，都是非常干净利落的。早上好，师傅，都是这种感觉。我们来听一下啊。 Good morning, Master. Panda, Panda, wake up. He's quit. 你说是不是这种感觉？ 挺好， 就是早上列队的时候吧，哈，就是那个士兵长跟士兵之间的这种感觉， 要干净利落。哎，刚才我们那种邪恶感全没了，我们一下子回归到了年轻人的状态，校园的感觉，好不好？ 校园风， 军队 哈， 对，应该是更像军队的感觉。 师傅，早上好。 对，好，我们看这句话呢，训练的时候 ，Good morning, Master. Good morning, Master.这种感觉马上就要来， 气宇轩昂的，毕竟都是练功习武之人， 说话的时候利落。Good morning, Master， 连起来。Good morning, Master。 五个人的声音还特别整齐。 对，然后呢，这个其实我们平时课堂训练也用这个，然后突然间一说完这句话，咵，全体起立。只要有一个人推门就可以，这个很多人都愿意玩这个游戏。Good morning, Master。啊，大家练的时候呢，这句话可以把你平时说话拖拉的感觉给他解决掉。 对，他不是说大家都很凶的感觉，不是，他们是很训练有素，很整齐，很伶俐，很专业， 没错， 的那种感觉。 对。 Good morning, Master。 再来一遍。Good morning, Master。 Good morning, Master。 Good morning, Master。 而且是大家一起异口同声的说。 对。 啊，问候师长，然后这个时候师傅说什么，就去准备叫熊猫了哈。怎么熊猫没来报道呢 ？Panda, Panda。Wake up， 一心是觉得他在睡懒觉了。 其实平时这个如果啊，这个爸爸妈妈叫孩子也可以这样吗？可不可以？听着瘆得慌啊，可以试一试。 小明，小明， 起来。Panda，Panda，Wake up。 好厉害呀！哈，师傅好厉害呀！让他醒醒，这种地方怎么能容得下那睡懒觉的人呢？然后师傅接下来这句语句特别有意思。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anda? Good morning, Master. Panda! Panda! Wake up! He's quit. 来了一个。如意算盘。如意算盘。怎么样？ He's quit. He's quit. 他放弃了。他放弃 了。这就是他期待的。 啊，这就是他的算盘。然后呢，这三句没有什么难度哈，就是把这个情感把握一下哈。 这个 Viper 是 Lucy Liu 配音的啊，也是霹雳娇娃当中的一个演员。 Viper 是谁呀？ Lucy Liu。 他的那个角色是个什么形象？ 是一个漂亮的蛇。 哎，漂亮的蛇。 顶花带刺的那种。 所以说嘛，他是有 venom 的。 对，有 venom， 有毒液的。 对，但是它呈现这种女性化的特点，所以从刚才那种 fly back there， 一会儿我们现在就要变成这个样子 啊。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entagon， 有点天真和萌萌哒感觉哈。 这就是萌萌哒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师傅？他都放弃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师傅？听一下。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entagon,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很平和哈。没什么别的特别的那种 女生的那种正常的语言表达， 正常的啊。来梳理一下句子。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hat do we do? 干净利落哈。 哎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anda gone, 熊猫走了。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谁来做神龙武士呢？ 是啊。那这句话呢，我们读的时候呢，看到了这里面它有两句组成。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entagon? 那这是第一句，我觉得这第一句呢就很轻盈，像女生读英语的感觉一样。注意词不要读得太长，干净利落处理就可以，音调拉高一点。 with the Pentagon,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那这句话也是一样啊。那这里面的关键词 with the Pentagon, Pentagon,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Dragon Warrior, who? 啊，这么几个词是关键词。那么在朗诵的时候呢，中间停顿也不难。Gone 后面有一处停顿，然后连读部分呢 ，with the Pentagon， 语速稍微加一点点。这整句没有什么难度，就是要反，就是和前面的这个句子要有一个反差，以证明他这句话是女生说的，而且很轻盈， 嗯 啊就可以。那我们说的时候呢，就是这样。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entagon,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啊，把这种感觉说出来就可以， 就是提问题，纯提问题。 嗯、 现在怎么办呢，师傅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entagon,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嗯、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With the Pentagon,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嗯、大家可以听到他的新声音是比较的清晰的， 对，是的， 清晰的、嗯，但是又很清晰， 又高又瘦的女人的声音啊， 听一下。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anda gone,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而且 有个小小的上翘， 而且这个 Lucy Liu 本人长得也像蛇，眼睛小，然后呢宽宽的下巴，这个高高的，然后武打动作也很厉害啊，是这么一个人物。 嗯，他们其实在做这个动物的时候都有参考， 真的是 配音的原型。 是的，你像 Jack Black 给 panda 配音，他本身就是一胖子。而且脸也是大大的、圆圆的、可爱的，然后人呢也是有这熊猫的性格的特点在里面 啊。好，接下来是西服的一句长长的句子了。 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哟，这句话好长啊！ 嗯、 我们再来听一遍。 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先来看看句子讲的是什么。All we can do is, 我们所能做的全部就是 resume our training, 重新恢复。resume 这个单词我们以前学过了，重新恢复什么事情？ our training, 那我们只能恢复训练了。and trust that in time, 并且相信在适当的时候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真正的神龙武士呢会出现的。师傅就是说咱们就顺其自然吧、啊、该咋地咋地吧。 对，是的。所以这句话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先要抓住关键词 All， 注意舌尖要抵住上颚 All， Training， Trust， Time， True， Dragon Warrior， Revealed， Revealed， 上齿咬下唇内侧啊，关键词抓住了以后的话呢，我们本句有停顿，老师读一遍，大家注意停顿。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大家听到了几处停顿啊？我们再听一遍。 再来一遍。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一、二、三。 对。对，其实warrior 后面还有一个啊，对，那这样的几处停顿呢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帮助你来把整个长的句子，一个是在逻辑上让它更清晰一些，有利于对方和你自己消化吸收理解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能产生一种你感说不出来但能感觉到的节奏。 我们再来听听师傅的原因是怎么说的。 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第一句是不是很快？ 对， 是不是非常快啊？ 你感觉不到他的停顿，甚至、嗯、 真是听不出来有停顿，尤其是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rust that in time, 很多的连读，是不是？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它读得非常的快。 对，那在停顿当中，我们注意一下语调，大家跟我走一遍。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两个声调。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就是说那个 resume our training 有一个声调。 嗯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然后才是降调。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Yep. 哦，所以这个长句不好处理。 哎，其实长句啊， 更简单练起来，大家不用担心长句，长句其实比短句好好处理。对，以后大家学的时候呢，会发现长句的这种，就是当然你说的有一点不好，一般人听不出来这是真格的啊，但长句的规律性也是蛮强的啊。所以我们看这句，先升后降的原则在语调上，然后呢，它的停顿呢，是你读着读着停顿就没了，但它还真实存在啊。这个是一个不断训练内化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这句话处理节奏应该怎么办 ？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好，那我们看 and 失去爆破 ，and 几乎是经常被失去爆破 ，and trust that t 失去爆破 ，that in time that in 啊 that in time 有连读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e 后面没有，所以就这么几处小的地方，大家要对连读失去爆破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是它是用来帮你呼吸的。 连读爆破是用来帮你呼吸的，是用来帮你把语句说得更加顺畅的， 就这意思，让它变成一口气，一气呵成。 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先快后慢的原则。 这句话挺难的，就不强求大家了，只是说一说要点，然后你自己下来练习吧。好，接下来呢，哎呦，情景陡然变成了师傅发现了熊猫， 对， 他说了一句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这儿做什么？他是这么说的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i， good morning， master。 I thought I'd warm up a little。 You're stuck。 这几句话师傅一下就变成一种恶狠狠的态度了哈，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再听一遍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i, good morning, master. I thought I'd warm up a little. You're stuck. 这里的熊猫的这个语句呢，是全文当中的一个最什么最高扬的地方。 对， 兴高采烈的早上练功夫。 年轻人嘛，对吧？所以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啊，师傅说话永远都是那种严肃啊， 还是命令的语气。 领导没办法啊。又加上是一个准军事训练的地方，所以加上军队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那更是我觉得要求语言有力量。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我大家都能理解，就是他是练武的，练武的人本身说话也不喜欢拖泥带水， 底气也足，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斩钉截铁。 对对，所以呢，他说话了就是这样利落，而且强势。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在这儿干嘛呢？ 干什么呢？哎，挺深的，我听着啊，但是 po 不一样， po 呢是属于玩世不恭那种啊，本身 po 就没啥期待，他知道自己什么水平，所以到这儿来玩一玩，晃一晃，撞大运一样的，已经撞得不错的了啊，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啊。Good morning, master. I thought I warm up a little. 哎，你说他这还真是不知 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说来了呀，大师啊，我这不是热火身吧？是来了，大师您来了哈、啊，早上好啊，吃了没啊？啊，吃了吗？ 对，所以一个非常严肃，一个特别不严肃，而且呢还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 是的，是的， 从他第一个字开始啊 ，Hi，Good morning, Master， 就这一开头这话就证明他后面对 一种那种洒脱的美国小伙儿， 离倒霉不远了。 洒脱的美国小伙儿。 I thought I warm up a little。 不知轻重，不知深浅。 是啊， 也不知敬畏，直接就很直白，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很，就是纯白无机的那种。Hi, good morning, master. 职场小白。 哎，职场小白啊 ，good morning, master. 他就是很兴高采烈的。I thought I'd warm up a little. I thought I'd warm up a little. Warm up a little, little, little 变成 little。 Yeah.这个呢你看大家连起来就特别需要了，对吧？需要这种节奏感的控制。I thought I warm up a little。 这样的话呢你自己去感觉，哎，你就能把单词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表达，然后推上去来表达你的情感，表达你的状态啊。 对， I thought I'd warm up a little 这句话啊是这样来处理的。 I thought I 的失去爆破 warm up 连读 p 连读 warm up a little warm up a little warm up a little， 这三句呢可以一起作为一个小片段来进行练习哈。 是的， 最后一句话呢师傅说 You're stuck， You're stuck， stuck 就是困住、卡住、动弹不了了啊？什么情景啊？ 他当时是在这个做 split 啊，就是做劈叉、劈叉训练，然后呢，应该是横着竖的，劈竖叉，当时在两个板凳上，然后呢，架着自己的腿下不来了， 下不来了。功夫不到家呀，下不来了。You're stuck。他本来是想热身，结果呢，师傅一看说：“哎呦，这水平。” 对你劈门叉自己起不来了，这说明功夫不 厉害。起来呀，怎么不起来呀？ 嗯，是啊。 好，这挺可爱的哈。所以今天这个情景啊，哎呀，今天这个情景就是前面很压抑， 对， 后面较比轻松啊。我们再把最后一段听一下。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i. Good morning, Master.I thought I'd warm up a little. You're stuck. 就这种感觉。俏皮吧、 啊、 俏皮。凶吧也凶。师傅挺凶的。 嗯，是啊。 好，前面后面啊，我们整体来听一下今天的整体感觉。 Can we run now? Yes. I'm glad Shifu sent you.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Good morning, Master. Panda! Panda! Wake up! He's quit.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anda gone,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i! Good morning, Master. I thought I'd warm up a little. You're stuck. Stuck? Not what? Stuck? 好。接下来我们请这位老师来进行总结了啊，来总结首先今天的这个配音技巧方面，低音如何饱满处理。 嗯，低音就是要把气息给足，把气息放到什么呀，放到你的关键词上去，气息尽可能下沉。对，这个需要反复训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教明白，你能学明白的。对，而且一定大脑当中有正确的那个语音信号，那种低沉的音的那个位置，那种感觉你要听到位。 很多同学包括一些女生哈，大多是女生、可能一生当中都没有用低音说过话。 嗯， 不妨呢就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玩一玩， 找一找那个音区在哪儿。 别太当回事儿，因为女生真这么讲话也挺难听的，其实 是，但是就是为了这个表演的效果，我们可以去找一下，发掘一下自己的声带。 对 啊，发掘一下声带，找一找自己的音区，你最低能低到什么时候、其实是一种玩耍， 就是 一种玩乐、要是从一直以来一生中都是用一个语调说话， 多无聊啊， 多无聊啊、找一找，摸索一下自己，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潜能能够用低音去说话。 然后那天晚上打电话给你的老公 查岗是吧、 你在哪儿啊，然后你老公听我 就当时就 吓 死了 吓坏 了、 吓坏了。好，然后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功夫哲学是什么。 今天的功夫哲学其实就是做人做事千万别骄傲，骄者必败， 骄兵必败。 对，太浪被锁在里面，其实真的对于 Chogong Prison 来说，对于 Rhino， 对于所有的狱卒来说，他们有100%的把握，但是就因为疏忽一点点什么呢，那根羽毛下去以后破解了穴道，最后让他怎么样逃之夭夭。 嗯，中国人的古话也说了，满招损 谦受益， 谦受益。所以做人不能太怎么样狂了。 没错， 同样太郎此时此刻是不是很狂啊、因为他觉得他就是神龙武士、结果最后啊被谁给打败了、被那个谦虚的熊猫。 没错，因为熊猫 Pyro 本身来说呢，他其实也在不断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要上来 去做龟兔赛跑的事情，你非要去跟别人比，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跟自己比。你跟自己比的哲学就是，我作为龟来说，我最终一定能达到目的地。但是当你在态度上就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你已经落在后面了。所以龟兔赛跑的哲学就是一定要跟自己比，不要随便去跟别人比。 所以就说嘛，说 competition is irrelevant when your goals are different. Growth requires switching lanes, so remain focused on your own moves. 是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一定要抓住自己的目标，做与自己目标有关系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真的是可以放一放。 就是说不要什么，别狂， 对， 别嘚瑟，嘚瑟必打脸。 尤其是我们说特别较劲的人或者是行为的话，大多不会带来太好的结果。所以这个很多人有这么一句话，人要天要让他亡，先让他 疯狂。 对。